情住哪里？我问照片里的你，渴望还前进，泪往心流去，爱情剩一长串的脚印。那天风叹息，那场分离停在我眼底。 心会伤心，心会安静，心像本日记， 心像本日记。 伤口是爱的笔迹。